深看不破，与你说细纹中的离与合。灯花落，白蜡凝固在卷角那一折，台本和恍然又过了惊蛰。 这是一首来自黑大的一首《夕颜》，这样的一首古风歌曲，开启今天的我们的音乐随心听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婷。在这样的一天，放松一下心情，我们今天进入到一个古风的世界当中吧。刚刚说到的黑炭呢，他是一个音乐人，也是网络音乐团队莫名其妙的一个成员，包括他的很多歌曲会有一些特点，听到一些戏腔的演绎。那很多人都会说古风歌曲好像大部分都是网络歌手这样子，但其实也有一些走到了台前，但是他们的创作总会有很多的灵感去迸发出来，所以今天来听一听这些古风歌曲吧。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，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。下面这首歌来自玉玄机，而这首歌呢，它是用吴侬软语去唱了一首秦淮河畔的风景。这 苏丝风光不自在，夜之情思有去浮过绿影后，花季君与我私藏，把纸东藏满庭房，佳人俏配藏，翠阁笑一缸，蜜藏随袖摇阁廊，花好月圆光悄悄，不觉痴狼。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。

首《花间》来自刘可以。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婷。那刚刚这首歌其实他也用到了，邀请到青年的箫笛演奏家吴提，还有古筝演奏家刘雅宁去进行演绎。听到这一首歌就是来自刘可以的《花间》。在这样的季节当中，感受一下这种惬意吧。这一首歌下面来自好妹妹乐队。提到好妹妹乐队，他们有很多的一些尝试，去把古风、中国风这些元素加到自己的歌曲当中。而这首歌呢，当时在一个相声小品的作品当中出现过，如果你有印象的话。没错，就是这一首来自好妹妹乐队《相思赋予谁》。 你说相思赋予仙池，年华偶然谁弹碎，应是佳人春梦里，忆不起双蛾眉，纤纤长烟波上，几时共饮长江水，而今夜雨湿帘灯，我又在故年睡， 一番番青春未尽有思意，此悄悄木叶缤纷霜雪催，嗟呀呀昨日云髻青牡丹，独默默桃花又红人说相思赋予谁。 偏见你长烟波上，几时共饮长江水，而今夜雨湿帘灯，我又在爱故年睡， 一番番青春未尽有思意，此悄悄木叶缤纷霜雪催， 嗟呀呀昨日云髻青牡丹，独默默桃花又红人不归，你说相思赋予谁，你说相思它赋予谁。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，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，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，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，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。 驾驶速度的脉搏，改变时间的距离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。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其实和谁晚风过花亭飘零，雨人冷后飘零，不宁是何意，此生不复回热水，风干在酒痕里，已经夜醒，当一声尘埃落 许嵩，也是网剧《画江湖之不良人》的一个主题曲。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营造出了一种古意十足的江湖的气息，和之前的风格有些不一样，但确实加入很多的古典配器，所以听到的是这种比较浓郁的古风味道。 今天来听的很多歌曲都是古风歌曲，那下面这一首依然如此。这首歌其实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，有很多人都翻唱过，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个版本呢，是来自姚贝娜的版本。这支作品呢，把这种江南古韵融入到了歌曲当中，来听一听这一首来自姚贝娜《又忆江南》。 温柔乡里有一江南，一梦千年醒来你不见，挥毫走笔彩一般，一首绝句勾起了思念。再来就一晚，再来就一晚，钟声双烛正好来去欲返，马蹄声急相思满卷，心思客栈情悲搁浅。 平生缘，一夜扁舟恋波烟。 秋水墨自然，如见离人眼波涟。故人久未见，焚诗煮酒杯未满，风长卷，轻将红袖请君三尺剑，烽火城头立肝胆。借君三尺烟，繁华万里好江山。万千次安卷，你我遮掩心事高悬。万叹世间碧烟，天一字绝版。千金不换，此生何用声声叹，道不尽流年。看流沙聚散，回首天涯路远。英雄何用声声叹，断碑落残垣。君不见青山，豪杰中华尘十年，繁华万里好江山。万千次安全，你我遮掩心事高悬。万叹世间碧烟，此生何用声声叹，道不尽流年。看流沙聚散，回首天涯路远。英雄何声声叹，断碑落残垣。君不见青山，豪杰中华尘烟。 声声叹，道不尽流年。 看流沙聚散，回首天涯路远。英雄何用声声叹，断碑落残垣。君不见青山，豪杰中华尘烟。豪杰中皆化尘烟。 这是来自霍尊的独特的声音，这一首《天行九歌》也是动漫《天行九歌》的同名主题曲。这首歌呢是由霍尊自己去作曲并且演唱的。今天听了很多的古风歌曲，那么最后一首歌送上来自刘欢老师的一首歌曲吧，非常喜欢的一首歌，在今天希望它带给你好的心情，一首《凤凰于飞》，明天见。 旧梦依稀，往事迷离，春花秋月里，雾里看花，水中望月，飘来又浮去，觉来又生君去，无语翻云覆雨里，最两情相惜，两心相依，得来复失去。有时待何有歌待吟，有心待相惜。往常相思，往常相守，却空留今与离。一情相遇，心相许，一身相依。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。 北京时间